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09集，连线。 沈泽川此刻才看霍凌云：“ 你的供词都掐头去尾，成交了火铳，却没有交代他们的来历。”话讲一半最没意思。 霍凌云走过汗水两路，从萧迟野的眼神里读懂了点东西。他收回目光，手上的镣铐哗啦作响，神色平静地说：“ 好些事情，自然是见到了府君才能谈。 要是说的我不高兴。” 沈泽川冷漠地说：“ 见不见都是一个结果。 此周二月用兵。端州除了边杀骑兵，还有蝎子。” 霍凌云看向萧迟野，毫不畏惧：“ 没了萧方旭，离北铁骑还能行吗？” 古扳指的豁口卡在了指腹，萧迟野终于动了。他缓缓俯身，那阴影从上而下的笼罩着霍凌云，横在地上，拖出伤眼狼的残影。站在边上的费胜倏地跪下了，单膝着地，埋着头没吭一声。旁边的尹昌背若芒刺，胸口剧烈跳动着，老头差点滑到地上，跟着费胜跪下去。内外一片死寂。萧迟野生气了：“ 霍凌云见过狼，在登州的荒野，那些皮包骨头的狼夹着尾巴奔跑在翼王的猎场，饿得两眼直冒绿光，但此刻他见到的是离北的狼，不仅体格强健，还威势逼人，压得他握住了锁链，连背部的肌肉都绷紧了。”霍凌云不能喘息，因为他再常开口，萧迟野就会扼断他的喉咙。他跪在这里，周遭的气氛完全被萧迟野统治了，那是种被摁住了后脑勺的错觉。萧迟野要霍凌云跪着，把头低下去。霍凌云在那漫长的寂静里渗出了汗，他不想妥协，但等到他回过神时，他已经错开目光，低头了。离北铁骑在那场大雪以后再没有赢过，现在交战地打得很憋屈，铁骑叱咤北方战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霍凌云原本想要挫掉萧迟野的锐气，在这里拉平双方谈判的地位，却结实地碰到了铁板，反被萧迟野摁在了地面上。萧迟野的阴影没有挪动，他垂下的目光定格在霍凌云的后脑，冷漠地重复着：“ 行吗？” 霍凌云泄气般地咬紧了牙齿，喉间咽的是不甘心，自己竟然怕了。萧迟野跟沈泽川截然不同，在某些时刻他不会虚与委蛇，他会占据主宰，摁住所有挑衅他的头颅，只给对方一条路走。早期的禁军对此深有体会。沈泽川扣着茶盖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动，他带着回暖的力量，在这细微的动静里奇异地缓解了室内的压力，让还跪着的费胜能够恢复呼吸。门外的古今微微喝出了热气，松开了握住刀柄的手，直到霍凌云的背部全部湿透，那笼罩着他的阴影才退回去。萧迟野并没有就此收回目光，他只是靠回了舒适区，像是对低下头的霍凌云失去了兴趣。沈泽川这会儿打开了茶盖，在喝茶的空隙里说：“ 你对端州的情况很了解。” 这两个人无缝接替，却都透露着危险的气息。霍凌云掌心皆是汗，他收回轻视，愈发肯定自己没有来错。 蝎子找过翼王。 霍凌云决定拿出诚意。 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，他教唆翼王突袭茶州，掐断你和启东的联系，为此送给了翼王一批火铳。 沈泽川和萧迟野在这电光石火间都想到了白蝎子，这些边杀细作隐藏在大洲深处， 和阿穆尔里应外合，捅穿了大周的心脏。去年十二月是里贝铁骑转攻为首的节点，如果翼王有胆量听从蝎子的教唆突袭了查州，那么沈泽川就势必会受到牵制，减少对里北的援助。还有一点，只要切断了查州这条路，七竹音就得从天飞雀东边绕行北上，期间必经过繁州境内，到时候蝎子埋伏途中，大帅就有性命之忧。 他们在盯着七大帅。 沈泽川看向萧迟野，未尽之言皆在眼神里。哈森围杀萧方旭不仅仅是为了打击李北，还想要借机调出七竹音。阿穆尔果然对大周了如指掌，但是翼王没有动，他心甘情愿地在繁州当个缩头乌龟，跟着被霍凌云用火铳打爆了脑袋。萧迟也言语冷峭地问霍凌云，蝎子有没有找他？霍凌云盯着自己的双膝说， 没有。 你撒谎。 沈泽川扶着茶木抬起了眼眸，隔着那点袅挪的热气肯定地说， 你跟蝎子接触过？ 沈泽川在锦衣卫的时候先后任职南北政府，待在赵玉的时候不算短，他沈人自有一套办法，就像他曾经诱骗纪雷和西红轩一样，在谈话里他擅长借用环境来操纵气氛。有时候话不能多讲，点到那刻对方自然就会想到更多。霍凌云必须保持清醒，他跪在这里再答错一句话就可能身首异处。他顶着两个人的压力深深地呼出口气，像是在劝诫自己冷静。他已经到了末路，最糟糕的局面就是现在，因此当他再度抬头时反而恢复了些许镇定。 没错，我早在翼王以前就跟蝎子接触过。咸德六年我爹打了胜仗，他派人前来游说我爹放弃繁州，并且承诺给我爹爵位，但我爹拒绝了。 沈泽川微偏头，眼角的余红掩进了逆光的斜影里。 你说的是他？ 不是他们。霍凌云回想起几年前的夜，那辆来自去都的马车带着封贵重的信，霍庆站在烛光旁打开了它，摸到了其中沉甸甸的承诺。如果说边郡是启东最凄苦的驻地，那么登州就是中国最穷的州境，这两个地方穷得相似。登州唯一的优势仅仅是不必像边郡一样时刻面对边杀骑兵的冲击。中博兵办案以后，匪患让霍庆焦头烂额，他困在这一隅得不到朝廷的任何帮助。那封信是霍庆可以摆脱困境的最后机会，但是他没有接受，最终落得了葬身犬腹的下场。 是他。 霍凌云咬紧了这个字眼， 这个人就藏在曲都，能够许下那样承诺的人绝非普通人。我爹拒绝贿赂以后受到了彭狗的弹劾，兵部因此不肯提拔我爹，偏信彭狗的谎言，不再给登州应有的军费。登州土匪就是在那个时候死灰复燃，央求到繁州和翠青联手筹建了窑子买卖，把倒卖妇女的营生再次干了起来，并且借机和洛山的雷长明搭上了线。 连起来了。沈泽川想起了在敦州查盐市账簿时的困惑，边杀从大州偷走的大批物资为什么没有留下痕迹？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敦、洛、端这条线上。雷长明和雷惊蛰从头到尾都只是阿穆尔设在中博东北方的障眼法，难怪严和如在这件事情上底气十足。他确实没有碰过这些货，可是他肯定知情，因为他手里的情商都跟翠情有过来往。沈泽川结合于小在说的咸德六年彭方苗弹劾霍庆的案程，更加确定了猜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